OK，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有这段时间可以来一起聚会，一起分别为圣。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思想你儿子我们的主为我们祈祷的合一是否真实实现在这个教会里面，也实现在你自己的教会之中。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今天是为祷告而生的第18课。本来是上礼拜要上的课，所以那个教材上的日期会差了一个礼拜。18课继续大祭司的祷告，思想耶稣这个大祭司的祷告。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20章，对不起，约翰福音17章第20节21节，我们的主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这些人应该就是耶稣的门徒，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耶稣在这里表达他这个大祭司祷告所代求的对象，不只是他直接一直跟从他在他身边的即将要与他们分离的这些门徒们，也为了因这些门徒的话成了信耶稣成了耶稣门徒的人，那些人祈求，也就是我们，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其实在11节耶稣就已经提出这个合一的祈求，但是我们或者马克琼斯他是等到第20-21节来思想这个合一，耶稣所求的这合一到底是什么东西。首先我们看他是为谁求合一。 OK， 他在第144页，他不是叫天下所有的人都合一，天下太平，而是为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所祈求。马克琼斯说，在这里讲说，耶稣是为他的心腹，就是为他的教会祷告。所以，也就是不只是为跟随他的门徒，也为史上的教会祷告，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个教会我们又可以再说是这个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这个祈求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关系不是我们的主与世人一般的关系，而是在圣经里面这个关系是什么，一个心腹与他丈夫之间的关系，是独特的，是没有其他关系可以取代的，也是没有其他关系可以介入的。 OK， 一个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而这里的教会则是，如果我们要分得清楚一点，是有形还是无形教会。无形教会，有哪一位，我们这边有没有同学可以帮我们解释有形和无形教会的差别大概是什么？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差别，我们信仰告白里面有讲。 有形就是，如果我们就字面上来讲，有形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例如像我们现在的教会。那无形的教会就是将来就是在天的圣徒，那就是无形。 我们笼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可以讲的再精确一点。有形教会顾名思义，其实那个英文中文是有形教会，英文是 visible church， 就是可见的教会。但这特别是指什么？是指教会的建筑物吗？教会的设备吗？或者你可以看得到来到教会的人吗？不完全是这样解释。 而这个 visible saint 或者 visible church 的意思就是你用我们可以眼见可以评估可以看的方式按照他自己的宣告说他是信耶稣的人 right 或者他是受洗他说他是受洗他也来聚会他说他是信耶稣这个就是我们能够评估的这些人就组成了有形教会所以当我们讨论有形教会 It's really talking about 这实在讨论的并不是那个教会的建筑物或外在的结构等等而是指这些宣称自己相信主耶稣基督而聚集在一起的人 OK 那无形教会又是什么呢相较之下无形教会我刚刚有讲到说好像就讲到将来会在天上聚在一起这是其中一个必然的如果你是属于无形教会你这个就是你必然的后果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解释就是在这所有信徒之中就是按照外在眼见耳朵可以听到的来判断他是属于有形教会的在这些人之中我们也认知有败子有麦子 right 而我们的主容许败子和麦子就是真信徒和伪信徒都融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当那最后那一日还没有到的时候你不需要也不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完完全全的分辨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那在所有的有形教会有形的信徒或者你眼见这些信徒之中却有一些是真正得救的人这些就是 invisible saints 或无形的教会这些人就组成了无形的教会这是你必须用属灵的它是有那个属灵的真实性来印证他外在肉眼可见耳朵可听到的那个信仰的宣称或宣告 okay, 所以无形教会你要简单讲就是真正灵魂得救真正有信心的人耶稣在这边所求的那个对象就是这些人真正因为他们的话语信了我的人不是只是说他们信我不是只是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我就是多年来一直参加聚会也领圣餐 OK 这些人是真正因为上帝的道而信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无形教会那我们要理解耶稣在这里所求的合一所以马克琼斯在这里帮助我们厘清的就是这个合一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人哦，特别是指无形教会或者 real saints 真正得救真正灵魂得救真正信耶稣的人之中的合一所以这里这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暗示这个跟我们教会里面通常教导或在华人教会里面喜欢强调的那种合一可能已经有一些不太一样了等一下我们会再讨论 OK 好这关于这第一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特别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之间的差别、okay. 好如果你要更详细的去理解这个差别的话可以再去回去我们西米信仰告白关于教会的那一段那个都有录音放在网站上好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话信我的人他们就是耶稣门徒的话耶稣门徒他们的见证使徒的见证而信了耶稣的人那么他们是怎么信呢继续讲就是透过第145页透过宣讲道听道而信 OK所以这些人的合一是有一种很基础的成分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因为听到而信到的人所以你不论怎么理解等一下我们会再更加解释这个合一至少他们的合一要有这个基础他们在听的是同一个道他们信的是同一个道他们信的那个我因听到我的话而信我的人那个我那位主是同一个主 OK 我教材里面有列出许多的经文，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人之所以能够信，是因为他们听到了道，所以他必须要听到真正的福音，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道。因为人未曾听到，怎么能信呢？罗马书十章十四、十五节， okay. 也就是说，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这不是凭着你自己的推测，也不是凭着你的感觉，而是按照我们主他自己指定人相信他的管道或者媒介或者手段，而这个管道没有其他的，就是他自己的话语、他的道、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没有办法叫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你只办婚姻辅导，你只办幸福小组，你只办社交活动，你办再多的活动，你也不会叫这些人成为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的主很明显的就是定义人要听到他的道，然后信道，这些人，他在为这些人祈求，而这些人也应该合一、okay? 所以在一个没有忠实宣讲道的教会里面，要讲合一，那个都是很虚妄的，或者那种合一不是我们主在这里为我们所求的合一、okay? 而圣道的内容就是圣子主耶稣基督的道，是关乎他自己。使徒们从一开始就与他同在，因为他们要为他做见证。而圣灵来、保惠师来的功用，就是叫他们想起一切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而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等等。OK， 所以圣道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是很具体、很 focused 的。就是一定是关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简单的说他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你可以讲很多心灵小品、心灵鸡汤等等等等，很慰藉人的、很鼓励人的，到最后都没有用。我说的没有用，就是没有办法叫你上天堂，除非你传的道是不断的向人宣告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耶稣基督他到底做了什么。而且这个到底是谁和到底是什么，不是你凭空想的，不是你发展出来的，不是电影里面的，而是凭着他自己的道见证他自己的这一位耶稣基督、okay? 而圣灵借着圣道工作的目的，最终有什么目的，或者最终的结局，就人来说是什么？就是人要按照基督的样式重生，用真，用真道。你们重生是什么？比如说是用真道生了你们，这生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如果真道主要首要 focus 聚焦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是什么，你听到真道，信这个真道，你必然也效法这真道中的基督，你必然会仰望他，你听到，你仰望他，你越来越认识他，你必然越加有他的形象。有一个新的，这是我们昨天那个圣灵论里面也有提到的，圣灵就是如此，借着圣道在我们中间制造了一个新的创造，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或者用欧文或古德温他们的概念，就是圣灵如何起初不止在母腹里为基督造了一个身体，更整个生命都是圣灵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塑造的，如今他把那个生命在复制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身上。或者你要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理解圣灵的工作，就是他如今不断的将基督复制在我们的身上。他起先在基督身上制造了一个蓝图 blueprint， 然后再把那个 blueprint 复制在你我每一个真正因信而称他为主的人身上，好叫我们有他的样式。那你可以再说，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我们有他的样式，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好叫他得荣耀，好叫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来 ，OK， 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在第146页。好，这样子的人耶稣为他们求，我们的主为这样子的人求，求什么？求他们能够合而为一。的确在某些程度里面，我们不会说这个合而为一只是关乎无形教会，那有形教会你们分门别类也没有关系，当然不是这样子。我们不希望说，虽然我们不能够确定百分之百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一定是真正得救的人，但是我们也不会因此就说那合一跟你们没有关系。我们只有一种这种属灵概念上的合一，那个是关乎真正得救的圣徒。那我因为保罗也要求圣徒说，你们不要分门别类 ，right？ 他在我们看到那个，我们最近查哥林多前后书，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是有这样子的分门别类。我跟从这个，我跟从那个，所以这样子的合一的确也是就是有形教会所需要有的，但是。在147页，从历史的教会，从教会历史中就可见，教会之中也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和分离。那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们主的祷告，为他教会求的祷告，没有效用吗？所以也就是为什么Mark Jones 在这本书里面，在这一章里面使用那个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主到底为我们求的合一是什么。如果我们主所求的是外在有形教会的合一，那么很明显的他的祷告是教会历史就证明是没有效用的，因为教会历史中教会的纷争，有形教会的纷争就不断。所以在这里他真正求的，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应该不是，或应该不仅是，或真正他所求的这个合一不是有形教会的合一。所以他是会在雅各琼斯这边有一句有一点让人初读到我觉得会有点他到底在讲什么，就是在147页中间那一段，他所求的那个这个祷告的最集中的 final purpose 不是教会的合一。这什么意思？就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刚所讲，并不是这种有形教会里面好像你不能分教派，你甚至不能够因为有某些意见的不同而分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那所有人都可以拿着这个就讲说，哎，不可以，你们只能有一个教会，一个教派，然后其他都不是真教会。很明显的，我们主所求的合一不是这样子，所谓这种教会的 ecclesial unity， OK。那么这个合一，我们注意主说这个合一是我们主的祷告词是 使他们全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正如，这很重要，这个合一是正如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OK， 所以这很有趣，我们先厘清，这不是有形教会的合一，但什么是如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的这样子的合一，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边下面有一段讨论，147页到148页，有讨论加尔文对这段经文的理解，还有 Thomas Goodwin 对这段经文的注释。OK， 所以基本上我们排除这种合一是父与子的那种本质上的合一。OK， 在这里我们的主祷告说，这种合一是可如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的那种合一。我们应该很快的就排除这个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不是三位一体，同享同尊荣同本质的那样的 unity， 那样的合一。你必须要排除这个可能。如果是那样的合一，你会遇到很严重的神学问题，因为我们也要如他们那样子合一。那我们也要在他们里面，那是不是表示说所有的圣徒都是可以神化，可以本质变成 No， 显然我们的主不是在求这个，那他求的是什么？所以加尔文这边讲说，他认为说这个不是本质或本性上的合一，而是所谓他们的父与子道成肉身的那个子，特别是道成肉身的子的意志上的合一或共识 agreement。为什么我在刮胡里面特别有加上道成肉身的子？这个共识，有人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吗？书里面没有。但是如果你要说这个合一不是他们本质或者本性上的合一，而是他们在共识或者意志上的合一，那么这个合一必然是关乎 what？ 一个意志还两个意志？如果你要说有 agreement 或者同共识的话，一定是两个意志 right？ So也许加尔文这一段截查出来没有讲得很仔细，但是你必须读，如果说是父与子意志上的合一，必然是父的意志与子按照他人性意志上之所有的合一。了解我的意思了吗？ Right? OK? 所以在这里讲的合一是父你在我里面，我在里面，这关乎是子是全然顺从父的旨意，父的旨意如何，子的旨意也如何。OK， 并不是说他们有共同一个旨意，他们的确有，但是在这里所讲不是那个他们共同的本质上的 will 旨意，而是子道成肉身之后，有完全的理性灵魂，完全的人性，因此他也有人性的意志，而这个意志是全然与父的意志，或你要说与上帝的意志是合一的。意志和目的上的合一，这样子的合一就是基督与他的心父，或者父与子与上帝的教会之间可有的合而为一。而这样子的合而为一，如这样子的合而为一，也是圣徒之间必然应该有的合一。所以 Thomas Goodwin 他在这边解释，我觉得马克琼斯可以更详细一点。你看到第148页，父子在救赎行动中意志与全能的合一，反映了两个位格存在上的合一。这句话 Thomas Goodwin 在这里讲，他其实是 adumbrate， 他多加解释加尔文的概念。 加文说 ：“Yes， 这不是关于他们本质上的合一，却是关于这个 mission 任务意志上的这个合一，只完全顺服父，父差遣子来，他成就父所差遣他来做的事，不是我的意志，乃是你的意思，等等。”但是 Goodwin 更加对，没错，是这样子的合一，但是这个合一也彰显或凸显或反映本质的合一。 Why？ 有另外一个神学原则，指的按照他人性意志上的意志所做的工作，那是什么？三一上帝的内在还是外在工作？外在工作 ，right？ 道成肉身，关于救赎，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外在工作一定是反映内在次序，或外在工作一定彰显内在 operation， 内在的运作。所以，Goodwin 其实在这里强调是的，没错，这里讲的合一一定是父与子在这个他们任务上或目的上的这个外在工作的合一。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外在工作的合一一定是反映或者是基于他们本质上本来就是出于一的。 OK，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的主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犹太人听到的不只是哦，对对，我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他们要杀他。如果你只是说 yes， 我没有，我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其他人也会这么说，但是他们听得出来，他不只讲的是这个，我们的主讲的是他与父原为一，那句话，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因此他们要杀他。因为超过这个声称，就是我顺从父的旨意，我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我的旨意，不是我的意思，乃是他的意思。超过这个是，这是基于因为我们两个原为一。OK， 好，请说，博瑞。 对，这刚你提到这里的怎么样反映内在次序，所以我这边有点听不懂。 就说这个合一，外在的合一必然反映内在的合一。 对，可是次序，你刚刚提到 哦，次序，你要用次序这个概念也可以，因为你还记得，三位一体内在的运作 ，opera 或者关系，你听到这个关于三位一体的时候，它代表同一个意思，关系运作，或者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taxes 次序。当然是次序，不是先后次序，不是大小之间的次序，而就是三位一体之中的，就是次序。父生出子，然后圣灵由父和子所发出，所以你会说一二三，第一、第二、第三位格。So， 如果你要讲再清楚一点，不是父顺服子的意志 ，right？ 总是子顺服父的意志，因为被差遣的那一位是子，不是父 ，right？ 所以你要说这个是这个外在的顺服，或者这外在的意志上的合一，反映内在的 taxes。Yeah，OK、 okay.。 这个是很有趣，就是你光读过这边，我觉得像 Mark Jones 他这本书，当然他甚至没有像我们之前看的那个三一论的那么的深，或者神学概念没有那么深。可是你要了解写这个人的神学很棒，所以他不免用这些神学概念。所以你不需要完全了解或有讨论过这些神学概念，你还是可以，这本书我相信对你很有帮助。但是如果你有这些神学架构，譬如说我们之前上过三一论的人，你大概就看得出来，这个救赎行动是上帝外在行动，是救赎行动中的意志和全能的合一，反映两个位格存在或存有上的合一，你大概就知道他在讲什么。 OK， 好，好，所以我在这边有附上148页的原文的原意。我不是，我觉得我的翻译可能比较更精确一点，你们可以参考一下。So， 再总合一下，这样子的合一，如父与子之间的合一，那么就是必然反映他们在救赎任务，在三一外在上，三一外在工作上的合一。所以我们的合一也必须按照基督为我们求，基督所制定的方式和目标来成就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任务，那一种合一。所以回到刚刚所讲，一般教会里面所讲的合一，就是不论怎么样你就是不能搞分裂，不论怎么样你就是要顺服，不论怎么样维持关系最重要。那个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合一。 Why？ 为什么？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因为维持关系并不是最重要。如果教会里面有人否认圣经的权威，如果教会里面开始有人否认基督他是全然的上帝，道成肉身，你不可以跟他合一。你不可以说，哦，为了要维持关系，我们不讨论这个。为了要维持和气，我们教会不讲神学，不行。所以如果这个合一真的是基于基督救赎工作，外在工作关乎他是谁，他做了什么，而有的这种任务上或目的上的合一的话，你不可能与异端合一。但是你可能可以与谁合一？与你的弟兄姐妹，但是在不关乎基要真理，我们就这么说，上面差别的人，你们仍然是合一，我们仍然是合一的。 Alright? OK? 所以这个合一是这个合一必然是基于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而顺服基督的合一。哦，这么说是因为，主要是因为约翰福音15章的那段经文。我们熟悉约翰福音15章10节。你们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常留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常遵守我父的命令，就留在他的爱里面。所以父与子的联合是你可以看到目的上的合一，以带出顺服。那我们的合一也必然是因为我们是，不只是因为哦，耶稣讲的话还不错，我就遵行去做。我们大家都来 ，I don't know， 做这个做那个，而是因为我们都有与基督联合的身份。这样子的人，因为他的道信了他，因为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叫我们与他联合。这些人之中，顺服基督而有的合一。 OK， 好，这一段大家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好，149页，我们就看这是最后一段，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是，耶稣的祷告到底有没有成就，有没有应验？教会到底有没有合一？我们也承认，教会历史看来有分裂，这些分裂有很多原因。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有因为教义上面的争执而造成的分裂。我们之所以是改革宗，路德宗之所以是路德宗，因为我们在教义上面有不同的见解。他们有非常不合理的圣餐论，我们有最合理的圣餐论。但是你注意，这是不是就表示我们不合一，或者没有按照基督为我们求的那个合一而合一？如果我们这样理解下来，我会说不。 路德中弟兄姐妹，就算我们在圣餐上面的理解不同，但是有没有否认独一的真神？有没有否认三位一体？有没有否认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为人的罪，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没有。他们能不能宣告使徒信经 ？Yes。他们能不能够宣告尼西亚加克顿信经 ？Yes。OK。你们非常领圣餐，那个很荒谬。那 OK， 我还是看你为弟兄姐妹没关系。你懂我的意思吗 ？Yes。所以，这样的真正的圣徒，无形教会之间的合一是可以容纳。其实那个容纳的范围很广阔，很多很多的意见不同，甚至分开，但是你仍然有合一。如果你开始有这样子理解，你就不会一天到晚拿哦你这样不合一去攻击别人。也就是说，我们主为我们所求的那合一，是其中是有极大的空间认知，我们在地上仍然是软弱的，仍然是有认知不同的，甚至敬拜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聚会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表示你不合一。Riddabos 在这边有讲说，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在你们的那个教材的最后一页，我重新把我的那个原意放上去，这个是在书里面的第151页，他那边讲到，他提到一点说，这耶稣为我们所求的合一，不是那种组织团体、组织上面的合一、机构上面的合一，就是你做一个公司，你需要有那种让大家可以快速凝聚在一起的那样的合一。很显然，耶稣不是为我们求的。好嘞。合一的标准是取决于教会与父和子的合一，这我们刚刚提到，他们如何合一，我们如何合一。OK， 在这个架构之下，其实你是可以有许多的，你要说 diversity 好了，多元或者意见不同，而不需要排挤彼此。或者你也可以说，只要是无形的圣徒，无形的教会，不管你是在哪一个教会，定义上你就是合一的教会。你信的是同一个道，同一位主，有同一个圣灵，你们有同一个目的，效法基督，好叫他得荣耀。因此，我特别的有提到这一点，在教材最后那边。当一个教会开始排挤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甚至会怂恿其他教会不要跟这个教会交往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那就我们的经验，就我自己的观察，这种事情发生在教会界，在华人教会界里面，通常不是因为他们的神学好到有分辨度，好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哦，我们不能跟他们有来往，因为他们是异端，通常不是。而是因为其他的因素，而且其他的因素通常会变成说，哦，这些人不合一，他们搞分离，所以我们不能跟他们来往，你们也不要跟他们来往。可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当一个教会在这么做的时候，或当一个牧师这样教导人的时候，他其实在做一件非常严重的事。这是只有两个选项，第一个就是你判断你要排挤的那个教会他是异端，你愿意这么做吗？如果你要这么做，你就必须举出合理的证据、合理的论述。如果你不能举出合理的证据、合理的论述，你就在做假见证。OK。第二个结果就是，他没有合理的原因去排挤一个教会，他真正在做的就是，他其实把自己排挤出大公教会之外。因为他说，我不能跟这些人联合。就表示说我们在基本教义上面不能够有合一。那如果对方教会没有问题，那就是你有问题。 这个鼓励我们，当我们遇到有分离，你要说 schism 或者这样的时候，你需要有属灵的判断能力。有的时候是分离是好的，在地的时候，人因为软弱或什么意见没有办法相同的时候，你祝福他，我们彼此祝福，但是你不应该排挤。All right.所以我们这最后一段我觉得很重要。我们主在这里所为我们求的合一，是那真正的合一，也是要有分辨性的合一。这个合一你不能够与异端合一，是基于真理的，但在这合一之下也可以容纳许多的其实纷争或者意见不同或者多元化。OK， 所以Mark Jones 在这边讲说，这个合一不是天主教那一种杂种的 bastardized 那种合一 oneness， 就是教宗说了就算的，或者某个教皇或者某个主教说了就算的合一，不是那一种合一。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你在搞分离？ 对，我是搞分离吗？或者是我算是把自己踢出大公教会以外 ？No， 当然不是。我刚刚讲就是，我们之前也有提到一个概念，约翰欧文会讲说，如果你在一个教会没有得到喂养，你不只可以，你更应该离开那个教会。也就是说，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喂养你，喂养我的羊，就是要让羊得到喂养。那如果你没有得到喂养，那教会已经失去它功能。OK， 可是我们讲的。就是如果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我自己有换过教会，我们甚至 anyway 原因都可以有合理的原因，而不用落入那种你是在搞分裂的那个口段。只要你可以说这个教会他的确没有搞异端，但是他也的确没有喂养主所托付给他的羊，其实很。我会觉得他的很可惜的是，似乎许多教会是落入这样子的光景。他也没有，你没有反对三位一体，也没有反对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但是他确实也没有宣讲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一个圣徒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是可以做决定，我要不要离开这个教会。而不需要落入哦，你是不合群，你不合一，你搞异端。对。 那我们跟这些所谓教会的会友，仍然有在有些教会里面来合一吗 ？Yeah， 也就是说，这些教会，他的教导，也许你或我认为不纯正。也没有造就，但是其实倩龙你我都待过这种教会，所以你自然不可能会否认在这教会里面也有真正得救的人，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Yeah， 就像在新福教会，有些人也会不认同新福教会的教导，但是他也不应该否认，如果他是真基督徒，在新福教会 OK 或多或少总有一两个真正得救的人，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Yeah，所以那个合一是与耶稣为我们所求的合一，这个合一也必然是真实的，就是与世界上各地所有真正得救的人的那种合一。对。OK。 我请奉爵你们为带我们最结束祷告。Amen.